第八课，找一座有名的山爬爬。 王峰，刚才我去商店，看见好多学生又买面包又买矿泉水，好像明天都要出门旅行似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 哦，明天是中国的重阳节，学生会组织爬山活动，你想不想去？ 什么叫重阳节？ 重阳节在每年的9月9号。 可明天是10月15号啊。 哦，我没说清楚，重阳节是在农历9月初9。 什么叫农历呀？ 你别急，听我慢慢说嘛。农历是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，和咱们现在用的公历不一样，一般要比公历晚一个月左右，可不一定总是10月15号。 那重阳节都做些什么呀？ 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可热闹了，重阳节主要是北方人的节日，这时候秋高气爽，庄稼丰收了，菊花开了，山上的枫叶也都红了，人们心里特别高兴。古代的时候，每到这一天，人们都要去郊外爬山，还要赏菊花，喝菊花酒，作诗，放风筝，烤肉，还要做好多好吃的东西呢。 看你说话也像作诗一样。哎，现在哪儿有这些活动？我能去看看吗？ 现在可没有那么多活动了，有些活动别说是你，就连我都没见过。 嗨，听你说的这么热闹，我以为明天就闹了半天什么也看不着啊。 谁说什么也看不着？明天你只要到有山的地方去，爬山的人可多了，很多地方还要组织登山比赛呢。 重阳节这一天为什么要爬山呢？ 过去传说在这一天爬山能消灾免祸，现在人们当然不一定这么想了，只是利用这个节日活动活动，玩一玩。当然登山也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嘛。 你们常去爬哪座山呢？ 每年不一样，要是重阳节赶上周末，我们就跑得远一点，找一座有名的山爬爬。 中国有哪些有名的山呢？ 有名的山太多了，泰山、黄山、峨眉山、庐山、华山、五台山，你要是想爬高一点的山，还有珠穆朗玛峰。 那我哪儿爬得上去呀？还是在学校附近找个小山爬爬吧。哎，王峰，重阳节年轻人都去爬山，老年人怎么办呢？ 很多地方专门给老年人组织一些娱乐活动，有些城市还把这一天定为敬老日，组织年轻人帮老人做些事情。 你们中国人什么事情都想得那么周到。 哎，说了半天，你明天到底去不去呀？ 我当然想去了，可是现在太晚了，我什么吃的喝的都没准备呢。 你什么都不用带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 哎，有烤肉吗？在山上烤肉吃那多浪漫呢。 烤肉你可吃不上。 为什么呢？ 山上不许点火，万一着起火来，把咱们自己都烤熟了。 你这个人说话真逗。